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随着连兰青的话落下，压在李忠脖子上的刀又近了几分。韩烨神情一沉，朝连兰青看去。 你想如何？ 韩烨少年戍守君县城，住在师府时便是李忠负责他的饮食起居。每每夜里和施元朗推演兵法，总有李忠挑灯照料陪伴。一年前，师府里的人在守城之战中死了个干净，如今剩下的不过这么一个李忠。弟子元意外于韩烨对李忠的看重，却没有对他欲救下这个老仆出声反对。 只要太子殿下和侯君束手就擒，放了我王，连某绝不伤你这位老仆一分一毫。 他停得极快，却没有被一直紧盯着他又善读唇语的李忠错过。在清晰地看见连兰青嘴中出现自己的名字时，跪在地上的李忠神情大变，猛地起身朝连兰青撞来。压住他的侍卫一时不察，竟让李忠冲到了连兰青身前三步远之处。胡山从连兰青身后跃出，手中刀柄扫出，击在李忠肩上。本就狼狈的李忠连退几步，一口血吐出，肩上骨头碎裂的声音在梧桐阁内格外的真切。但他死死地望着连兰青，像是没感觉到疼痛一般，重新不要命地扑了上来。此时李忠眼底除了滔天的怒火和愤恨，再无其他。就算连兰青能查出他暗装头子的身份，可自25年前他入师府开始就抛却了自己的姓名。这些年来，除了施家父子和太子，他的本名只写给一个人看过。那个10岁起就养在施家，他和老元帅用尽心血教导报以最殷切希望，却背叛了君县城的弟子。 他活着，他居然还活着，他害得施家满门尽丧，一城百姓被屠后，他居然还活着。 李忠眼底的疯狂让所有人震惊，涂山神色一正，手上长刀未停，直直朝李忠而去，眼见着就要卸掉他两条胳膊。韩烨神情大变，就要出手相救，却有人比他动作更快，一双修长的手稳稳拖住了涂山手中的长刀，挡在了两人之间。涂山乃北秦军中赫赫有名的猛将，他这么一劈力若千钧，但凌厉凶猛的刀刃却被人用手生生截住。连兰青神情冷冽，挡在了愤怒癫狂的李忠身前。涂山看清蓝刀的人，神情错愕，他朝刀刃上一瞥，急忙松开手，后退一步，有些不知所措，鲜血顺着刀刃滴落在地，那柄华丽银白的长刀仍被连兰青握在掌心。他低垂着眼，眼中的情绪被尽数藏住。清俊的身影立在李忠面前，恍惚间竟有种守护的意味。梧桐阁内外一阵沉默，除了北秦王莫天，所有人面上都浮现显而易见的疑惑。莫天眯着眼，远远凝视着连兰青，眼底讳莫如深的情绪一闪而过。 终究是被大京养了10年，人心这个东西最是难测。 涂山，你难道忘了我军中禁令？无论北秦大晋百姓，凡我军中不得伤老弱妇孺性命。 将军，末将是看这人要伤你，这才 他伤不了我。起来吧。 是。 11年前，云景城被破，连氏一族老少被劫杀于无名谷。连兰青执掌帅印后颁下的第一道军令便是不得伤两国妇孺老幼。连兰青转身看向被侍卫压在地上的李忠，身形佝偻的老人四肢伏倒在地，头发散乱，衣袍沾满尘土，口中鲜血喷涌在脸上，整个人狼狈不堪。连兰青迎上李忠癫狂的眼神。 你杀不了我，何必螳臂当车自寻死路？ 连兰青这句话犹若丢进沸水里的冰石， 一下子让疯狂的李忠安静下来。他死死看着连兰青，一点点垂下头，眼中愤怒的神采消失，悲寂的眼底只剩下死寂。见李忠不再自残性命来反抗，所有人都松了口气。 太子殿下，连某还是刚才那句话，只要你和侯军束手就擒，连某定将两位奉为上宾，也会留这位李老将军一条命。 连兰青看向韩烨，朝一旁摆摆手，示意侍卫将李忠架起来面向韩烨。看着半跪在地上的李忠，韩烨唇角轻抿，向来果敢的眼底露出一抹凝重迟疑。 天下战局绝对重于一人生死，可若连李忠也保不住，偌大的世家就只剩下郑言一人。一年前姑没能保住安宁，如今 韩烨，罢了，人死了一切成空，有些事不必让他成为日后的遗憾，即便被擒，我们只要活着就还有机会。 弟子园的话让韩烨的神色愈加松动，莫天和连兰青同时松了口气，想不到一直不肯退让半步的两人最终竟会为了一个老奴甘愿被擒。韩烨深吸了口气，心底有了决断，他看向连兰青，推着莫天向前一步。 连兰青，姑答应。 韩烨话音还未落定，一直望着地面的李忠突然伸出手，抓住抵在自己脖子上的长刀，刀刃入掌，鲜血淋漓。压着他的侍卫因他的动作一怔，下意识松了松手里的长刀。李忠抓住机会，用头狠狠撞向仍握着刀柄的侍卫。未等众人回过神，他已硬生生徒手将刀夺下，挣脱北秦侍卫的压制，踉跄地站在对峙的两方人马之间，拿刀指向了北秦王。一切变故只在一瞬之间，连兰青几乎是反射性挥手，屋顶上成百上千只森冷的箭矢立刻齐齐地指向李忠。阁内的形势因为李忠的夺刀瞬间逆转，连兰青失去了威胁韩烨的棋子，但李忠身负重伤，韩烨想要带着他逃出城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箭矢可以瞬间齐发，但连兰青的手停在半空，始终没有挥下。李忠仿若未注意到箭矢齐围的胁迫，只是将目光放在了大靖太子身上。他一身是伤，肩骨碎裂，却握着带血的长刀立得笔直。他眼中的戾气和愤怒不知从何时起尽数化去，只剩下遗憾和平静。死有何惧？数十年后，谁不是一抔黄土？韩烨突然明白了这一眼的含义。这个守护了君县城一生的老将，怎么能容忍自己成为这一城百姓的拖累？韩烨沉默地看着李忠，他神情中看不出一点异样，眼底却掀起能席卷一切的悲痛。弟子园瞬间就感受到了韩烨的情绪，他看了李忠一眼，心里划过一抹了然。李忠以手抚肩，行下沉礼，对着韩烨的方向无声地动了动嘴唇。 殿下保重，您保重性命，也请保重这一城百姓的性命。 万千箭矢，数千铁甲军下，这一句并不是陈埋师傅20年的老奴对曾在这座府里受他3年召服之恩的韩烨开口，而是20年前的虎贲大将对大靖太子的恳求。突然李忠脸上浮过一抹决绝，握刀的手猛地向上一抬。这一切不过瞬息之间，连兰青神色一变，立刻抓起一旁小鸡上的茶杯，朝着李忠握刀的手腕击去。这一击甚至带上了微不可见的急切。恰在此时，一直若隐若现的爆炸声和刀剑相碰的声音在师府门外骤然而起。屠峰率领的铁甲军终于杀到了府门前，同时他也遇到了这一战里最为惨烈的阻挠。漫天火光，刀戟铿锵，却没有长刀划过脖梗，鲜血涌向半空的惨烈直触人心。连兰青扔出的茶杯终究迟了半步，没能阻拦住李忠的必死之志。从半空跌落砸成碎片的杯盏染上汹涌而出溅落在地的鲜血，一地血红。李忠最后朝连兰青望了一眼， 回转头用最后一口气把手中的刀无声地在空中挽过一个刀势，直直朝着寒夜的方向跪下。他手中长刀触地，支撑着身体。他始终不曾闭眼，也始终未曾倒下，却已没了声息。这个老将到最后也没有放弃守护这座城池。这场景太决绝，太惨烈，梧桐阁内外唯剩下死一样的沉默。连兰青亦是，他仿佛没有回过神，死死望着李忠跪在地上的背影，脸上现出不正常的苍白。过往十年，这个身影曾视他如亲子，一手照拂他长大。没有人看见，他掩在袖袍中的手难以自抑地颤抖。 尔等记住，他叫李忠，嘉宁第十七年受封于孤，是我大晋王朝的二等虎贲将军，不是无名无姓的龙牙老奴。 寒夜朝满员北秦士兵望去，但凡他目光所到之处，北秦士兵无不呼吸一致躲开了眼。最终寒夜的目光停在了连兰青身上。 连兰青，你与孤的血仇又增一桩，他日孤必加倍奉还，今日就算孤死在军县城，也绝不如你所愿。 他话音落定，放在莫天腰间的匕首猛地滑向他脖颈，在莫天颈间留下一道血痕。 你想要孤的命，孤就用北秦王的性命来陪葬。如果你不想让北秦王死，就退兵出府，容孤出城。到了五里亭之后，孤自会放北秦王归来。 寒夜每说一个字，莫天颈间的血口便越深，鲜血自他颈间流下，竟和刚才李忠自尽的伤口极其相似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